不在线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婷婷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加满 勾选 Magic Hour，Let's go！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今天呢，就是那个重大的日子啦，也就是我们会在康乐夜市的桃园鸡排档来炸炸鸡，免费送给大家。但是呢，在说更多之前呢，一定要让你去到勾选的 IG， 还有楚英的 IG 呢，来看一看他为我们这个活动做的一个宣传片， 然后是 Parody 其中一个电视剧情节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呗。 我又没有讲话烦着你， 总之你不要像鬼家一直跟着我啦，你走啦。 我不走啊，我真的担心你出事啊。 不用你担心啦，我不是讲我会乱来吗？你这样才可以信我。 不知道，总而言之我觉得你没有事情，我就不要跟了咯。 你是我看过最烦的女人，可以不要再跟着我了吗？很烦呢。 我只想要跟你讲，4月29号勾选在康乐夜市要送你盐酥鸡跟鸡排，不想你错过罢了。 为什么你演我最喜欢的他叫包西哥？ 包西哥、 对啊、他在那个洗头恒这套戏叫洗头恒者， 对，洗头行者， 对对对，然后里面呢他叫做包西哥，这个包西哥他很帅的，为什么你演他？ 但为什么在这个剧情他要那么凶狠的骂那个跟着他的女生？ 我记得好像是他们吵架之类这样的，我忘记那个桥段是怎样发生了但是应该是吵架的啦。 你想要演那个高西哥啊？ 包西哥， 包西哥，包西哥， 包 西哥是不是？ 包西哥不适合你，因 为你那适合你吗？ 我适合、 那你等一下要不要跟我们的观众还有来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演这一段呢？等一下在康乐夜市的桃园鸡排档，你可以在前面演给大家看呢、你不是想要表演吗？ 我不要包西哥，我要那个 Sesimon 你做杏鲍菇就好了。 什么杏鲍菇？ 啊，当然，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莹莹是非常唯美的，在那边切鸡排给大家吃。记得看到我们的话，都要拍照打卡，然后放在 IG tag 勾选 tag 我们两位，还有其他的 MC 好不好？ 是 ，before 来的时候呢，先跟你说，就是马上呢 subscribe 这个勾选 YouTube 频道，并且在勾选吃瓜学会第三季其中一集的影片下呢点赞和留言，到时候呢就可以省下一些步骤啦，更快速拿到我们 MC 送出的炸鸡排还有咸酥鸡啦。所以等一下我们康乐见了哈， 守住勾选 Beyo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ping 的 Dum Daram。Aping 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3号晚上7点钟呢，在 Megastar Arena 实力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club.com。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耶，冷知识，猜猜猜，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相信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在等一下的傍晚6点左右呢，出现在康乐夜市的桃园鸡排档，记得它是在偏中间的那个位置，来支持我们勾选吃瓜学会办的这个活动，顺便来拿免费的盐酥鸡还有炸鸡排嘛，对不对？ 是，但是数量呢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哟。 是的，那今天呢，莹莹本身扮演的是切鸡排的角色，而 Broccoli 跟 Kristen 呢会在厨房里面， 很里面， 就在这个餐车上面啦，会在那边炸鸡排。所以呢，应景一下来聊一下跟鸡排有关的冷知识，好不好 ？OK， 可以啊，耶。 OK， 这个你也可以自己学起来，在家炸鸡排也用得到的。 Okay. 炸鸡排的时候呢，它的外皮啊酥脆的关键原因是什么？你要讲煮它，它才会真的脆。 OK， 四个选项 ：A 加很多糖 ，B 高温快速油炸 ，C 用冷水浸泡那个鸡胸肉， 还是 D 呢？尽量先不要加调味料，炸好过后才加。 哦，炸好过后才加，那种面粉也不用加吗？ 对，这个是他的选项啦，看你认不认同。 A B C D 啊，我觉得我还没有下厨的我只能盲猜啦。 你那天也看到我们炸吧，不是吗？ 哦，你就是裹很多的面粉喽， 然后就放下去炸而已，又没有什么秘籍还是什么东西的？ 有什么小小的线索，觉得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吗 ？A B C D 呢 ？A B C D 啊，我觉得盲猜的话加很多糖吧，因为糖炸下去的话拿出来应该是酥脆酥脆的那一种的。 我们那天有加到糖吗？ 哎，这样子 A 不是答案了。 没有啊，我是提出疑问而已。 可能有啊，老板就是在家已经 调偷偷加， 偷偷加了、 啊，偷加，不要给我们知道那个秘方。 对啊，那个秘方不可以给你知道嘛。所以呢，要脆脆的话，应该是加很多糖了，因为糖毕竟自己本身也是脆脆的感觉的， 会焦化这样嘛，对不对？ 是，所以我觉得 A。 OK， 英语选择 A， 你选择什么呢？我们回来再继续猜吧。 是，这个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迪奥大影的《靠关系》。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哎呀，勾选猜猜猜，厨娘们、厨神们在哪里？今天来教你炸鸡排的一些小撇步。 耶、yeah! ！ 炸鸡排的时候或者炸鸡的时候啦，外皮要给它酥脆 crunchy crunchy 哦。 是的。 的关键煮法是什么？有四个选项 ：A 要加很多糖 ，B 高温快速油炸 ，C 用冷水浸泡鸡肉，还是 D 呢不加调料，炸了过后才加？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高温快速油炸吧，因为通常在170到190度这样下锅的时候，外层能迅速脱水，然后变成很酥脆的壳，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 B 的。 哎，这个我知道，我看过我妈妈炸东西，然后呢，她有跟我分享，如果快速炸的话，其实那个东西是不脆的。啊，还有就是快速炸过那个薯， 快速炸它是不脆的。 它不脆，它炸那个薯条的时候呢，快速炸的话啦，拿出来真的是不脆，完全不好吃的。 这样是要炸多久才叫脆呢？你妈妈说的。 她就是说要慢慢炸，不是要快速的去炸，就慢慢的那个火度大概150到180度左右。 哇，你还记得那个度数啊？ 嘎啦，然后慢慢的炸了，就是不要快。就对了，快是不好吃的。 没有所谓的快跟慢怎么定义？你讲的快是指可能30秒里面捞起来吗？慢的又是多慢的了？1分钟、2分钟吗？ 可能快的话就是它的大火嘛，因为火很大， 对， 所以呢炸东西就很快熟。如果快熟的话，那个东西就不好吃。 会吗？快熟不是更好吃吗？ 不好就不脆咯，它不是不好吃就不脆。但是如果你火小小啊，这样子慢慢去炸的话它就可能比较酥脆一点，比较好吃。 多慢？我就问你多慢？ 多慢啊？ 来2个小时这样吗？ 要多慢啊？你可以给我讲一下吗？ 我们等一下请莹莹妈妈来解答。 等一下呢，他就 online 跟你们讲一下了哈。如果你们有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吧。GoSheng Cellcom DG 5G 号码0699988889，记得先到 GoSheng 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 Genau 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守着 GoSheng Beyond Trend， GoSheng 为媒体伙伴，由 Hong Leong Bank 荣誉呈现的 Asia Top Music Festival 门票预售将于5月6号和7号早上11点 ，Hong Leong Bank Visa 持卡人可优先购买，并于5月8号早上11点通过 www.xitix.com.my 和 www.myc.com 公开发售，一起粉上实力歌手，追星必追歌选。你好，我是 YY Ng。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Jack 还有 Jiren Sobi 的 Moon Boy。 歌选 Vio Andrew，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猜猜猜，是跟炸鸡排有关的。 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是等下呢 ，Broccoli 跟 Kristen 就要去做的一个行为啊，那就是炸鸡或者是炸鸡排。 我们也是有啊，我们也是有贡献的， 请问你有炸吗？ 我有看住你炸，然后呢再去捡，也是很重要嘞。有些人不要一大块的。 我觉得宝贝，我觉得是你心虚。 我有什么心虚？ 我从开头到现在我没有讲过你没有贡献，我只是讲我负责炸鸡。结果你直接抢话讲，我也有贡献啊！你不要讲我没有贡献，我讲我没有讲过你没有贡献啊！所以是你心虚吗，小姐姐？ 你跟 Kristen， 我跟 Kristen 是炸鸡，这个是真的事实啊，请问是假的吗？ 是。 那我有说莹莹没有贡献吗？我有说其他 MC 没有贡献吗？难道是你心虚吗？我觉得是你心虚。 好，我心虚，怎样啦？今天炸鸡排怎样啦？ 其实讲真的，你不用去切鸡排，你在旁边看，我觉得就已经为我们贡献加分了。有个美女站在那边就很棒啦。 可是啊，我不想当这个门面啊，我想要下厨啊，我毕竟平时 没有下厨啊。等下我跟我们的制作人讲，我跟你换，看你能不能在2个小时里面炸完150份的盐酥鸡，还有炸鸡排，你做得到吗？ 应该没有人认同要我去下厨吧，因为可能我炸不熟啊。等一下你吃到肚子痛就好了。 但又要炸，又有一点借口。OK， 炸鸡的时候呢，外皮酥脆的关键煮法是什么？今天让大家猜四个选项 ：A 要加很多很多的糖 ，B 高温快速油炸 ，C 用冷水浸泡鸡肉 ，D 不要加调味料。 这里呢，收到8838的信息啊，他就说应该是 B 吧，高温快速炸啊、油炸吧，因为呢锁住这个鸡肉的本身的水分，然后呢让这个外皮就变得酥脆呀。这个听众呢就选择了 B 这个答案啦。 目前蛮多人选择 B 的，感觉大家应该都有油炸过一些食物的经验嘛。到底是不是 B？ 回来给你正确答案喽。 OK， 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Ng。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王赫野的《怎么又是雨夜》。 我是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给你正确的答案喽。 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呢，这个冷知识跟炸鸡的外皮要酥脆的原因有关的。大家都喜欢吃很 crunchy 的那个外皮吗？ 肯定呀。 而且要裹上那个辣椒粉更好吃， 辣椒粉更加爽口，更加会流汗冒汗嘛，对不对？ 是的。 先来问大家，炸鸡的时候呢，外皮酥脆的关键煮法是什么？看你能不能猜中。 A 要加很多的糖， B 高温快速油炸， C 用冷水浸泡鸡肉， D 不加调味料。 目前为止呢，大家都是选择了 B 高温呢就可以快速的油炸啦。我的话觉得是加很多糖啦，毕竟糖自己的本身呢就是脆脆的感觉，拿去炸的话更加的酥脆， 可能会焦糖化嘛，对不对？ 啊、 恭喜您答错了，也就是 B 高温快速油炸。 啊、真的吗？ 好，刚刚你不是有说妈妈有时候炸薯条的时候呢是比较慢火去煮的，对不对？ 对对对。 那薯条本身有裹很多的粉吗？ 没有粉啦。 所以呢，我们跟炸鸡排是不一样的做法来的。 哦。 炸鸡排本身是拿那个很大片的鸡肉去贴了满满的那个他们的炸粉， 拿 去炸的。 OK。 啊，所以它不能跟那个薯条相提并论。 OK。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高温快速油炸，因为当你把这个鸡肉呢放进高温的这个油里面，像刚刚我们的卡信说对了， 通常是在170-190度左右。 Wow. 那这个时候呢，它表面的水分会瞬间气化，就鸡肉本身那个水啊，它里面有水分吗？ 对， 会气化。它气化的时候，外面不是又有粉吗？ 啊、哈 ，right？ 那外面的粉冻到高温的油，它会立刻会美拉德反应，就是会变得很焦脆。 OK， 如果你会怕那个油渗进去，那个鸡肉就很油了，对不对？ 对。 可是我刚刚不讲那个鸡肉的水分会蒸发、 啊， 所以那个蒸发的水分哦，变成一个保护层这样， 哦， 让那些油逼不进来。 哦， 所以鸡肉本身不会油，但是外面又很酥脆。 啊、 所以一定要高温快速的去油炸它。包括上个礼拜我在学的时候，那个师傅也跟我说，你要他讲那个火很大，不要火滚线，他那个油真的很烫，然后炸大概没有两三分钟就捞起来 了， 结果那个鸡排是真的很酥脆，外酥内润，就是这样子来的。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原理来的、 啊、 哦，我学会了，下一次呢我就进厨房炸这个鸡排给 你 吃。你 讲了两年了，不用讲了，你就吃就好了，宝贝。 我等一下就进厨房炸给你吃啊！等一下我们康乐夜市见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 是就够选 Beyond Trend。